北京 Music RadioFM 九七四，北京音乐广播。 把偶然固定，就是宣布某种永恒。搭乘时光机，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。音乐永恒，时间永恒，永恒的美丽。 我跟你一起分享这样的一位人物吧，他善于画那种虚无缥缈、那种铅笔画的这样的一个风景画画家，而且呢，他又是一位热情的歌颂自然的诗人，还有就是他是一位作曲家。能够想到他是谁吗？他的名字是谁吗？永恒的美丽，音乐人生。今天我们要一起分享的就是他的音乐，当然也聊一聊他在世时的一些事情。我是汪卓，欢迎各位好朋友。今天我们音乐人生的主题人物就是门德尔松。耳边的音乐曲调明快欢乐，这也是门德尔松幸福生活、开朗情绪的写照。可以说，这是一个17岁的年轻人流露出的他的青春活力和清新的气息。《仲夏夜之梦》这一段序曲就是门德尔松的代表作。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第一段分享的门德尔松的作品，就是他的《仲夏夜之梦》。

说起门德尔松，总是会有人说这是浪漫主义那种杰出的抒情风景画大师。的确，听他的音乐，你总是会觉得非常精致、优雅、华丽，而这和他的生活有关吧。他的确是出生在汉堡一个犹太家庭，祖父是哲学家摩西·门德尔松，父亲是亚伯拉罕，也是非常成功的银行家。他从小就是在这样的养尊处优又有文化修养的环境当中成长起来的。母亲是钢琴家，所以他的钢琴启蒙就是母亲教的。他的姐姐是一位在钢琴和作曲方面的可造之才，也是非常非常著名的一个小神童吧。门德尔松也是钢琴神童，九岁的时候就开始公开演奏了，十岁就为诗篇十九来谱曲，十二岁已经写出了一首钢琴四重奏，十四岁的时候呢也组织了自己的私人乐队，十六岁发表了第一首杰作，就是他的弦乐八重奏，十七岁就完成了《仲夏夜之梦》序曲，就是现在我们所听到的。刚才那一段就是序曲，那现在我们继续来到《仲夏夜之梦》。Thank you. 能有人就在等待这一段呢。是的，这就是来自于门德尔松他《仲夏夜之梦》最著名的这一段《婚礼进行曲》。范德尔松优雅华丽的音乐，今天和您一起来分享的就是他的《仲夏夜之梦》。那下半时段呢，特别为你准备的是他的第五交响曲。今天我和他的魅力音乐人生和你在这里聆听的就是门德尔松。下半时段继续回来吧，我是王卓，一会儿见。 曾回首，不论醉过醒过梦过，也从不曾强求。人生本来悲欢离合如细水长流，我的好朋友别总靠自己，我会陪着你一起走。像杯酒，我们说好一起走，风来雨去又怎样，有我拉着你的手。朋友像杯酒，喝尽人间的喜忧，不是的繁华过后都看透，朋友干了这杯酒。 关注天气情况，受到冷空气的影响，未来三天本市以晴为主，气温有所下降，外出请注意防寒保暖。夜间到白天有四五级的偏北风，阵风可达七级，大气干燥，请注意防风防火。昨天下午4:35，市气象台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信号，请注意防范。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，夜间多云转晴，偏北风四级左右，阵风六七级，最低气温-7°，最大相对湿度40%。白天晴，偏北风四五级，阵风七级左右，转2-3级，最高气温-1°，最小相对湿度15%。川衣气象指数预报，今天的川衣气象指数是一，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。把偶然固定，就是宣布某种永恒。搭乘时光机，回到记忆中的某一点。音乐永恒，时间永恒，永恒的美丽。我是王卓，今天一起来分享的音乐都是来自于门德尔松，了解的也是门德尔松的人生。 有人说门德尔松，我想听到他的《乌兹歌》。是的，在《乌兹歌》里面有很多著名的篇章。在上半时段的时候，我们聆听了他著名的《仲夏夜之梦》。在今天永恒的魅力音乐人生，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门德尔松他的音乐。其实在我们每一天都播出的节目当中，对于门德尔松的音乐我们并不太陌生，但是可能耳边的第五交响曲在节目里也是很难得来听到的。他的苏格兰交响曲，他的意大利交响曲，是把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交织在一起。他创作的E小调小提琴协奏曲，同样是四大小提琴协奏曲当中的一首，那种华丽的技巧和甜美的旋律都是举世公认的精品。所以在今天和你一起来分享的音乐，我特别挑选的是我们平时并不太经常听到的他的第五交响曲。永恒的魅力音乐人生第二时段，欢迎各位好朋友回来，我是王卓。 说起门德尔松，他还有一项功劳，他是使被人们遗忘了几乎100多年的作品巴哈的马太受难曲重放光芒，这是音乐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，从此人们开始重新认识巴哈。那在音乐教育上，他也创办了德国第一所音乐学院，就是莱比锡音乐学院。到后来德国音乐教育的发展，真的是门德尔松添加了这样的坚实的基础。你今天到莱比锡的时候，就在莱比锡音乐厅旁边很近的一条路里面，就可以到达门德尔松他的纪念馆，其实就是他住的地方。分享音乐就到这里了，之后播出的是古典流行，明天我们继续分享经典，我是王卓，明天见吧。

心还没有开过，幸福还可能结果。 想总能一场梦，我没打扰你，你没沉默。